美洲地区关于白头山朱觉伟人不朽革命业绩的网络讨论会参加者，最近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新闻指出，此次讨论会是再一次热烈称颂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以及全面继承老一辈领袖思想和事业的尊敬的金正恩元帅阁下非凡的领导艺术的机会。金正恩阁下为了把朝鲜建设成为一个最有尊严的国家，为了使朝鲜人民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民而献身奋斗。近年来朝鲜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他的先军政治和人民群众第一主义精神所带来的应有果实。新闻表示坚信朝鲜将在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下，作为一个自主而人民性的优越思想和制度，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代表国际社会正义的强国大显威仪，遵照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的遗愿，一定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强国。新闻最后强调，要为今年八月在白头山地区和平壤举行的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而做出一切努力。